欢迎收看星期二晚学人沙龙，今晚同大家倾下空间美学。我是今晚主持 Alan 潘浩伦。我哋今晚嘅主题叫做成造未来。咁自不然，我有两位我哋嘅好主持，阿 Jeff 董正刚同埋阿 Paul 陈延敬。今晚如果有我哋嘅嘉宾陈彦伦博士。 Hello。 咁刚才讲到成造未来，咁其实一个城市点样去创造我哋嘅未来，我谂靓系好紧要嘅。讲到靓，望住你件花恤衫，我就谂紧袁景思其实系咪屋企都系好靓？大家屋企系咪有种花嘅咧？阿 Paul， 你屋企系咪？ 我有种啲兰藤类，不过冇乜花嘅，冇乜观赏性，所以我好少请人上你屋企嘅。 咁所以靓唔靓就可能吸引到我哋想唔想去你屋企做客嘅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啦。咁去到城市，我相信點樣去吸引遊客嚟到去，例如香港去遊客去旅遊去參觀，我相信都係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嚟嘅。咁如果喺一個城市嘅剛才講，我哋營造我哋嘅未來，點樣去令到我哋嘅景觀係靚的話，我相信喺園景方面一個好重要嘅議題嚟嘅。咁如果喺你哋嘅職業裏面，點樣去睇我哋城市空間，點樣去美化，點樣創造，你哋會點樣睇呢？ 我想其中一样嘢我有兴趣嘅係叫 urban character 啦，即係读书嘅时候我研究唐人街嘅，其实要花咗几年。 唐人街 係呀，唐人街即係我研究。 边一条啊 我自己 嗰条。 即係我做嗰条就係温哥华嗰条。 温哥华。 咁但係即係世界各地都有唐人街嘅。 咁、 okay. 即係我喺温哥华读书，我就熟啲温哥华嗰条啦。咁、但係我就其中一个好有兴趣嘅呢，就係话嗰度明明喺温哥华，然後嗰度係叫做downtown east side。咁但係呢，你行咗入去嗰條街之後呢，就好似穿梭咗時空咁，突然間嗰度有好中式喎。但係中式得嚟你又唔會撈亂咗，係變咗係中國嘅。即係嗰度就變咗一個唐人街咁樣嘅區域。咁佢就係一個保育區啦。咁、所以佢有啲 urban design guidelines， 就係話你喺嗰度起樓就要 keep 住啲乜嘢，唔 keep 啲乜嘢，令到佢保持係一個唐人街嘅特色咁樣啦。 好似香港係爭咗依樣嘢，我覺得。香港其實我自己覺得啦，都有好多即係好靚嘅舊樓群，唔係話淨係一棟樓。但好多時咧，我就覺得好多依啲嘅歷史係喺個城市嘅更新個過程裏面咧，就俾人遺忘咗。另外一樣嘢啦，就譬如你而家睇翻啲 postcard 咁先算啦。香港之後最出名嗰啲 postcard 咧，就係好多霓虹光管啦，好多霓虹光管。如果你攞住嗰張 postcard 嚟翻嗰個地點去睇咧，你會發覺消失咗的霓虹光管咯。有啲嘢我諗城市嘅景觀，譬如倫敦，佢可能佢好多年都冇變啦。巴黎、米蘭呢啲地方都係佢有佢個原本嘅特色係保留翻喺度。我就覺得好似我哋香港咧，好似原本嘅特色咧，已經慢慢好似幻滅咗，但係新嘅咧又未出翻嚟，即係未造成一個熱點咧，係令人去哇！你嚟香港就喺依度啦，咁仲未得咯。咁呢樣嘢我諗我哋可以探討一下嘅，係咪喺園景或者城市規劃嗰度可以做好少少咧？你覺得？ 其實都市景觀呢個 topic 好有趣，即係佢係就係講緊話，我唔係話特別設計一個地方或者設計一個建築物，而係城市嘅唔同空間，原來都要反映嗰個城市嗰個本質嚇。咁我就諗起咧，巴黎 係咯、 因為巴黎咧，其實你睇旅遊雜誌啊，或者好多嗰啲咁嘅網上評論咧，咁佢就係、是。即係蟬聯好多年都係最美麗的城市，係咪？即係第一名嘅，亦都係最多旅客去嘅。咁而我有一次有機會咧，就同巴黎嗰邊嗰個旅遊專員傾過偈。咁佢話其實就係我哋個景觀好重要。咁原來咧我哋翻查翻記錄咧，原來佢以前好醜樣嘅喎。 係 巴黎原來十九世紀好醜樣嘅喎。咁啊點咧？就係好多啲好窄嘅街啊。跟住嗰啲溝渠又臭啊，又行又唔舒服啊，同埋都唔係好治安添，因為你知啲地方空間係咁樣。咁所以當時佢有個舊城改造，即係成個城市改造，即係185幾年嗰陣時。咁基本上就係擴闊啲路，啲路邊要有路邊樹，跟住有啲大道咧就連接啲公共空間。咁如果本身有嘅就連接咗佢啦，冇嘅咧佢會製造啲新嘅空間，令到成個城市行又舒服啲啊，坐啊，環境啊咁舒服啲啊。咁樣原來一個經過一個改造，成個城市嗰個嘅 identity 係唔同咗。 係幾多年前開始嘅？ 佢係由1850几年， 我都好耐 做到，做咗十几年嘅，系系咁样吓。咁其实好多其他城市都系。 如果我哋上一次同你哋分享嘅时候讲到，可能 M Plus 啊嗰啲系就西九啦，新嘅一啲公园嘅发展。但如果刚才讲啦，可能我哋香港继续好多都系要做城市更新啊，嗰啲重建项目嘅话，咁喺嗰个景观，其实我哋应该系点样做？尤其是喺你园景师嘅角度，系点样睇咧？ 我可以睇讲一讲就系、是有一个又系二十世纪初嘅一个风潮啦，又系一个国际性嘅风潮，就系话唔单止系我哋特别设计一个 venue 系要花心思，而系城市里边嘅唔同地方、唔同空间、唔同元素都要靓吓。咁嗰个就喺早期美国有个叫 City Beautiful Movement， 就咁简叫 City Beautiful Movement。咁其实佢系参考翻早前就系譬如巴黎啊、华盛顿又系嘅，华盛顿 D.C. 又系咁样改造之后咧，就将一啲美学元素摆落去个城市度。即是不再是只是一个公园或者只是一个建筑物，它是要整个城市。那就在城市里面都讲对景啊，讲什么那些。那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讲埋了，就是一些街道元素啊，譬如说街灯啊、栏杆啊，都要靓的，都要反映个城市的。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一个风潮。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园景师啦，就是我们的专业。他是叫 Lawrence Hoppen。佢就係最早咧，係將一啲美學元素就擺落去一啲城市上面，唔係即係一啲普通嘅空間，我哋叫 common area， 即係譬如啲廣場啊、啲街道啊嗰啲咁嘅位置咯。咁所以嗰陣時開始咧，就好多人都咁諗啦，就啊、我哋要將呢，甚至乎有啲譬如話啲 Burr Art 嗰啲 architecture element 咧，就擺落去一啲咁嘅街道元素裏面咯。 咁啊，燕倫，如果你對學生去講啊，香港嘅將來可以點樣去再美化去發展啦？咁你會點樣睇香港未來個城市景觀，去點樣再創造得更加好？ 我就比較關心叫咩啊，即係叫嗰陣除啊。 嗰陣除 係啊，即係又或者，如果純粹視覺先啦，講視覺啦，我就好鍾意上網見到啲朋友 po 咗啲相啦，咁研究下嗰度究竟喺邊度先。咁係好得意嘅，即係你譬如巴黎嘅話呢，你唔係話即係你影住巴黎鐵塔你知道巴黎啦，咁但係佢唔係㗎嘛，啲人即係通常影咩去食嘢食早餐咁樣啦，咁你又認到嗰度係巴黎喎。咁即係嗰個係就係講嗰個 urban identity 嘅嘢啦，咁所以變咗係話香港其實香港講旅客記得最有印象嘅地方，即係大家記得香港係咩地方咧？其實噏得出唔少嘅，都好多嘅、即係但係可能有啲冇咗啦，即係咁。但係我哋就咁諗一諗，即係蘇斯往天星碼頭行出嚟，人力車、中環啊碼頭咁樣，又或者廟街。是咪等等啦，即係石板街中環，即其實有好多呢啲畫面啦，係你話係咪真係好有意識設計出嚟呢、又唔係嘅，即係加加埋埋有啲唔同種類嘅嘢加埋。咁但係呢做設計嘅時候去進入嗰個地方，你做中環嘅更新嘅咁嘅時候，你好多即係我自己覺得好重要啦，或者我教學生嘅時候都會好想佢哋去捕捉到嗰個叫做urban character 啦，或者叫做 identity 嘅嘢啦。咁然後你可以捕捉到佢之後，你就嘗試去，你可以改佢嘅，即係可以加多減少，或者即係舊嘢唔係一定好，即係又唔使好懷舊，或者覺得即係以前啲嘢就一定係靚嘅。咁但係你點樣去重新演繹？咁呢個係我覺得一個設計上面一個好值得去花時間去諗嘅一樣。 我相信嗰種演繹就係點樣去將個舊唔係枕照搬自過自擺翻出嚟，係嗰種傳承同埋演繹演化出嚟，點樣我哋將來嗰生活 要活化， 活化去到我哋。今天我哋用呢件事都唔會覺得好似一個古董，其實係我哋一路用緊呢個，相信好好重要嘅主題。因為我哋依家好似喺城市發展，就係好似一切都係有少少感覺推倒重來，成個區就係好似冇咗啲舊嘢，就係起新樓，就係叫做都市發展啦。咁喺依家我哋喺例如油尖旺呢啲，將來都會面對呢啲問題噶嘛。可能依家我哋已經講緊話冇咗啲霓虹光管啦。咁將來如果我哋重新去再做城市景觀的話，嗰、那個舊樓其實係應該點樣去做咧？喺頭先講，如果園林啦，會唔會呢方面嘅嘢喺 旺角咁擠迫嘅城市，將來可能注入翻啲元素，而亦都可以保留到舊嘅元素，可唔可以做到呢樣嘢咧？ 咁、那個角度，我個切入點就係乜嘢係旺角咯，然後點樣係旺角？咁、我都有個。學生是做過一個畢業的作品、就是他就研究旺角那個街景或者旺角那個空間城市空間是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結果就是 他的畢業作品他的方向就是朝著、就是、旺角就是逼啦，很多很密集啦，很豐富啦，然後一些、商業活動很頻繁啦，然後跟著他的方向結果就是做了一些叫做 Hyper 旺角，即是比旺角更加旺角的一个 仲逼更多人。 是啦，咁然后佢又将即是佢嗰个 scheme 简单嚟讲就是将街道变成是一个立体的街道啦。咁、即是旺角好多啲二楼铺三楼铺，咁然后成件事变咗一个好旺角的旺角，或者比旺角更加旺角的旺角啦。咁、我觉得是将一个地区特色然后再将佢继续 去。几得意喎真係。 演化继续去加。加强啊，加深啊，即系咁样咯。 因为喺香港，其实可能带出去外国系荷里活电影、其他文化，可能我哋讲 cyberpunk 就系嗰啲好混乱之中，又带啲景观加啲霓虹咁嘅元素，就变成咗我哋好独特香港嗰个元素啦。咁、建筑可能讲 cyberpunk， 讲futurism， 我唔知园林会唔会都系有呢啲咁样嘅元素，还是啊，原来其实园林都系要 stick to 一啲比较系绿嘅植物嘅呢方面嘅一啲 其实 法咧。 香港我谂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因為好耐好耐之前，我哋已經分咗邊啲叫做市區，邊啲叫做郊區。喺好多城市係冇咁清晰嘅分，因為我哋你知我哋有郊野公園咁變咗一方面，我哋個城市發展係非常非常高密度，因為我哋唔係所有地方都可以發展。但第二方面咧，我哋有好多鄉郊嘅地方，咁、所以呢個係好多時我哋喺我哋譬如話會同外國人去交流啊咩成咧，佢哋可能認識嘅香港係一個 image 嚟嘅。可能就是中環那個景，或者是那些霓虹燈那個景，咁而那些漁村啊咩城咧，佢覺得是過去啊，但係原來唔係喎，我哋今日都仲有好多村咗咧，所以我覺得就係有啲嘢，譬如話消失咗之後咧，我哋點樣重塑翻香港嗰個所謂嘅 identity， 就係我哋要諗嘅嘢。 好，下 part 翻嚟我繼續成造未來。上一 part 講到香港一啲已經消失咗，或者我哋想重建、想重塑嘅一啲元素。咁我想問下彥倫，頭先講到一啲旺角嘅例子，咁其實你喺一啲實際嘅香港一啲項目裏面，有冇啲你嘅睇法係點樣？我哋可以重塑一啲咁樣嘅元素出嚟咧？ 我馬上又諗起西九龍。嗱，講翻西九龍，而家贏咗比賽嗰、那個，而家嗰個方案咧，就係話要有個森林，有個大公園啊嘛。因為當時香港市民就覺得，即係九龍都好似唔係好夠 綠化， 綠化喎，係咯，即係揾個森林都冇。即係除咗彌敦道有好多大樹之外咧，即係咁啊，西九咁大笪地整個森林好啊，咁啊，即係咁啊，嗰個係勝出方案。咁但係其實另外有一個都好多人中意嘅。入圍作品啦，就係話將旺角油麻地嗰啲咁嘅街道元素咧，就引入去西九，因為即係你講話九龍嘅文化係乜啦，香港嘅文化係乜，咁啊即係油麻地旺角嗰啲大排檔啊、招牌啊，嗰種街道文化就係一種好重要嘅文化啦。咁其實我覺得冇衝突嘅，即係嗰度有個森林，啲街道文化然後滲入去啦，然後嗰啲綠化又滲翻入個城市啦。咁樣呢個就係、我諗探討香港嗰個文化特色係乜嘢，其實可以穿插好多呢啲唔同嘅元素喺度。 正話你講的是個例子，但是在某些新型的、大型建設裏面，其實很多這些這機會，即是將街頭文化這樣東西，譬如大排檔啊、小食啊，是擺開了一邊的，即是總之、你行啦，旁邊有些凳給你坐、有些艇在這裡，那就是當是一個空間設計。但是個問題就是有沒有一些 place making 的東西真係擺到落去咧？其實正話你講個例子好好，要兩樣係冇衝突嘅，爭在就係有冇心去做。我自己覺得嚇，有冇心去做咯。同埋即係你令正話你講呢樣嘢嗰陣時咧，令我諗起咪Rugby Seven 咪有架國泰機， 飛過嗰個場館 celebrate 啟德機場嗰樣嘢嘅。我只覺得即係如果你要吸引人，其實點解唔可以可能一個禮拜有一班真正嘅客機，可能係上北京或者係上上海嘅，收貴少少，真係俾人兜一兜個而家個啟德個位再飛。咁其實沿途呢你可以有個空姐講下，或者個機師可以講下，嗱呢度近時啊咩咩咩咩啊咁。咁呢樣嘢其實係一個亮點嚟嘅。咁有時我唔知啊，即係可能有好多限制啦。咁好似又捉到隻鹿點啊，放咗佢啦咁。咁但係咪可以繼續喺新同舊嗰個思維裏面可以多啲嘢可以拼合呢？咁呢樣嘢我覺得好似唔係做得太過完善，我就覺得點睇呢兩位？ 你講開機場嗰度，我又諗到有個 studio， 我同啲學生做過嘅，即係因為喺學校裏面就有空間 去 做呢啲咁樣嘅唔同嘅 scenario 啦。咁嗰個 scenario 嗰個 studio 嘅起點咧，就係講宋皇台。 嗯 嚇，宋皇台就起地鐵嘅時候就揾到嗰度有個古墓啦。咁然後嗰度隔離就係九龍城。咁九龍城就九龍城寨，然後有龍津橋，咁就係啦。咁個 studio 嘅起點就係覺得揾到啲古蹟啦，就而家喺宋皇台站就有個玻璃櫃，就擺咗啲古蹟喺度。咁我哋覺得其實成個空間、成個站、成個出面個公園啦，諗個宋皇台公園，然後嗰度出面就係宋皇台嗰嚿石啦，然後又有古井，又有舊村，又有九龍城，然後有機場啦，跟住嗰個歷史、嗰個文化、嗰個層次係根本係多到無限咁多個可能 性。係 exactly。 阿波或者會唔會有啲想像喺九龍城呢個空間點樣去做翻啲？ 其實香港有好多類似嘅諗法嘅，譬如九龍城早排都亦都有個有個計劃係點樣活化，點樣可以即係重塑翻九龍城嗰個 identity 啊，係通過街道啦。咁啊，講開啟德咧，我又有另一個我參與過嘅一個活動啦，就係彩虹島公園。咁喺新蒲崗好近啟德，咁點解個公園特別呢？因為佢想重建啦，而家。咁重建嘅時候咧，咁佢就會諗翻究竟啊嗰度原本係啲咩嚟咧？咁原來嗰度係第一個主題公園嚟嘅喎，佢好早做咗個麗園喎，叫啟德遊樂場。 哦，哇，係啊，係有摩天輪，係啊，係啊，我年紀係喺嗰度玩過 嘅。咁我當時幫佢哋做咩咧？就幫政府就係做一啲嘅諮詢工作，即係一啲 workshop 啊，街坊。咁原來好多街坊係記得嘅。即係細當然而家年紀大啦，佢細個係玩過一個遊樂場，因為嗰陣時係最早有摩天輪啊，有過山車啊， 係啊，幾出名嘅九龍嚟講。 同埋原來佢係戰前已經有㗎啦，有個台喺度，有即係日軍都喺嗰度站個台，咁亦都好奇怪地有個同電影啊表演有關㗎喎。 咁我 即係風聞話梅艷芳喺嗰度表演過啊，細個。 哦，係咩？ 咁原來附近又有啲戲院係好耐之前㗎，咁啊細個。 嗰邊係有啲舊戲院嘅真。 咁所以而家就係話啊，咁你要重建啦，係咪應該將以前嗰啲咁嘅元素可以體現翻出嚟咧，或者應該保留嘅嘢又融入去新個設計咧？其實類似嘅嘢咧，我覺得其實喺個城市改造過程咧，應該都係要考慮。 我自己就未見過個公園啊，但 係你後生咯。 我每次經過咧，其實睇翻啲舊相咧，佢嗰啲麻石嗰個牆，其實就係原本佢哋嗰個啟德遊樂場嗰個牆嚟。 係嗰幅牆係留咗喺度 嘅，係咯。 所以其實呢啲元素係咪就係我哋頭先成日講點樣去將舊嘅延續帶翻出嚟，點樣去所謂保育？其實係咪就咁 keep 住就算咧？係咪啲新嘅元素嚟問翻啲居民點樣去睇啦？你哋自己去演繹嘅時候會點樣諗法咧？呢啲咁嘅元素， 其實我諗就係喺個過程裏邊咧，睇翻喺個過程裏邊就係睇翻嗰啲人對嗰個地方嗰個記憶係啲乜嘢？嗰啲嘢有時係實體嘅，有時唔係實體嘅。咁但係作為即係城市嘅設計師咧，就會去諗呢啲嘢點樣喺一個現代，諗唔係話純粹保留咗佢俾你望就算數，而係點樣可以融入喺嗰個城市嘅改造過程裏面，而有翻嗰個嘅即係所謂 identity 咯。咁所以我諗阿 Jeff 其實搞呢個尖沙咀可能都好多元素。 其實嗰陣時我哋做 Salisbury Garden 咧，同埋 AOS 嗰陣時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 engagement 要做，即係首先一嗰、那個空間就喺度啦，點樣活化佢咧？我哋揾到舊陣時有咩唔好啦， 或者做出嚟嘅嘢可能冇咩人會享用到。譬如我哋有個 water feature， 原來係成日閂嘅，仲要揾個欄杆圍住佢嘅，咁其實冇意思啦。咁變咗嗰陣時做完一個設計，問翻曬啲 stakeholder 之後咧，我哋就決定做翻個大草坯喺嗰度，寧願咧個草坯乜都唔做，啲人坐喺度就睇海景。咁其實已經夠，即係喺一個 place making 嘅原則上咧，嗰、那個空間就等啲市民或者遊客去享用，佢哋自己去享用嗰個位。就算星光大道嗰陣時都係，咁變咗其實每一樣嘢咧，我雖然係做過曬成樣嘢，但係咧我係為咗 enhance 嗰啲市民去欣賞海景。呢、這個係即係嗰陣時問過曬所有人，啲人係90%嘅人係 support 呢樣嘢，咁變咗我哋就用呢個作為一個方針咯。咁其他嘢譬如綠化咁，我哋個花園其實好多綠化，雖然我哋唔係太多樹，因為事實上下面個 loading 有問題，但係我哋本身舊嘅樹我哋係 keep 翻嘅，舊嘅樹儘量 keep 翻。咁除咗個草坯之外咧，我哋有唔同嘅綠化牆喺度嚟嘅，有啲係比較即係sculptural 啲嘅，即係睇落好似一個個。其實蘭花咁嘅樣嘅，嗰個係 James Conner 刻意去做。咁另外有啲咧就好簡單，即係純粹一埲綠化嘅牆就算啦。咁其實有唔同嘅嘢咧，係製造到一啲唔同嘅體驗咧，俾個遊客。雖然你個公園唔大，其實公園唔大，但係如果以面積嚟講咧，嗰陣時我哋都會覺得哇，係咪一個即係最綠化 in terms of percentage 嘅公園咧？咁嗰個其實都好，我哋有好多環保元素擺咗落去啦，譬如reuse 一啲舊嘅木啊，我哋都用啲rainwater， 即係收集咗啲雨水之後，我哋做灌溉啊。咁呢樣嘢其實我哋抌咗好多心機落去做我諗環保概念喺第時個城市設計裏面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嚟咯。 咁原來如果你喺學術角度睇呢個實際嘅公園個設計啊、規劃啊，頭先講嘅 stakeholder 嗰個 involvement， 你會點樣去欣賞呢件事？ 我哋會講 activation 咯。 係啊， 即係呢個其實都係六七八十年代。好多人係關心，因為起咗啲好大型嘅基建之後咧，啲公共屋邨之後咧，咁就發現裏面唔係好人性化咧，咁所以裏面有好多啲 William White 啊、Jane Jacobs 啊，或者係 Ian Gill 嗰啲，佢哋講好多就係城市好多啲 pocket space， 好多 urban space， 你令到佢有人聚集，有嘢發生。咁嗰個文化，即係你點樣可以個城市有文化呢？就係你有啲空間容許到文化發生啦。咁加埋咪就係一個整體有個文化咁，所以你想香港有文化，咁多啲文化發生，每個空間都有好多文化發生啦，自然就有一個香港文化係你旅客去到每一點都見到好多面向嘅香港咧，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種睇法。 咁如果依家香港，你覺得最活現到香港文化係會係邊一個位咧？ 我就覺得仍然好多嘅。頭先你哋就喺度話有啲消失咗，咁即係當然消失咗都有啦。咁但係仍然有嘅都仲有好多嘅。咁我又冇一兩個好特別嘅位，即係好多道都好得意嘅，即係譬如中環啊、石板街啊、即係彌敦道、廟街都仲有嘅，即係當然可以做好啲啦。咁但係我覺得加埋整體係香港文化都仲有好多嘢喺裏面去尋找嘅。 我相信有少少係規劃嘅個比例個 scale 問題，係有香港係有好多大街小巷，似乎新嘅區好似缺少咗啲小巷一啲。好似你可以揾到啲 wonder 出嚟，以前係好多嘢啊，轉個彎又有啲唔同嘅嘢，轉個彎有啲舊嘅嘢，轉彎有啲我覺得個人係哇，原來都咁地道嘅嘢。但係依家可能去到新嘅區行商場，去到新市鎮，就係少咗呢啲咁樣嘅啲比較 wonder， 比較一啲特異嘅元素出嚟就出嚟。 要保育嘅可能真係嗰個街頭嗰個文化咯，即係嗰樣嘢。唔係下下就要高人入個商場先至可以食到嘢買到嘢，即係好似而家九龍城咁啊！啲人泊一陣車就鼠去買一袋生果，即刻上翻車，即係呢啲係嗰個文化嘅一部分嚟。我哋又唔可以真係將呢啲樣嘢咧喺翻新嗰陣時咧係完全抹殺咗咯。咁但係點做咧？我諗要即係好似以往城市規劃咁咧，一隊人一齊坐低。一起去 brainstorm， 然之後去做，就唔係做完咗之後先話翻俾我哋知，原來係咁咯。 我諗起就頭先聽你講咧，就係、是、你同我都一齊去，即、就、係、是、有時同政府官員傾下偈啦。咁佢哋你知而家佢哋想係無處不旅遊嘛，即、就、係、是、覺得到到地方都可以去嘅， 同埋要深度。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啊諗下，其實有啲譬如話城市更替嗰陣 ，Jeff 嗰啲例子都係啊，其實有啲嘢可以保留翻佢本身嘅一個資產嚟嘅。 嗯， 咁我哋俾咗一個例子佢咧，就係科士街科士街有啲咩咧？喺堅尼地城嗰邊嘅。 哦哦。 咁佢本身就有一棵好大嘅石牆樹，其實覆蓋曬嗰啲樹根。 哦哦，係啦係。 咁但係佢以前係冇地鐵站噶嘛，而家有地鐵站，其實係多咗好多人流嘅。 係。 咁但係前邊原來有條好窄嘅街道，有條馬路啦，又唔係好多車嘅。 嗯。 咁其實可唔可以活化咗佢，俾啲行人專用區佢？令到佢附近啲商鋪都可以活翻，咁有好多可能性嘅喎，即係類似咁嘅嘢，其實我哋可以諗多啲。 所以即係話，依家可能啲人點解嚟就多得啲 social media 啦，吹谷咗呢個位，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呢啲地方可能喺國內喺其他地方揾唔到，得香港先至有呢種咁嘅景觀，所以將來例如嗰地方真係需要去再發展再重建啦，呢啲元素我覺得絕對需要去睇下點樣去保留翻嘅。所以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成造未來。歡迎大家繼續我哋成造未來。阿波，頭先我哋講到科士街啦，咁其實我哋喺港島區啦，仲有啲咩嘅街景城市嘅元素，你覺得係好代表到香港嘅咧？ 我哋做園景設計或者園景規劃咧，好多時就係會諗究竟嗰個地方附近喺個景觀上有啲乜嘢嘅景觀資源啦，我哋叫做。是需要保留或者需要尊重的。其實科士街的道理都是一樣，它本身已經有一個這麼壯麗的石牆樹，那為什麼你不利用它來變成你部分的街道景觀呢？那香港我們有些指引的，其實都那個指引呢，就是說香港，因為其實香港島和九龍都是的，分別都有些山，就是成為那個城市的 backdrop。 那講到就是太平山那些，那九龍就是獅子山那類，所以那個山其實那個山脊線呢，我們是要保護它的，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起樓的高度呢，就是以不影響個山脊線作為一個景觀的 backdrop 為一個先決條件。咁、啊、呢個就係一個好宏大嘅一個規劃嘅指引。咁但係去到個城市裏面，或者喺新市鎮發展嗰、那個城鄉個關係呢，其實著墨又唔係太多。呢方面啊，燕倫有咩想分享 啦？所以我覺得你頭先講嗰個都好代表到香港嘅，即係咧，你話諗起香港世界舉世聞名嘅叫咩 skyline 咧，嗰個城市嘅背景唔係淨係嗰啲樓嘅，即係唔係淨係 IFC 同埋中銀，係因為後面有個太平山啊嘛，加埋就係嗰個舉世聞名嘅維多利亞港嗰個畫面，咁而。香港另外一個好有特色，即係啲人嚟話，除咗 cyberpunk， 除咗嗰種 hyperdensity， 嗰種好有型嗰種咁嘅城市化、城市嘅感覺之外咧，就係、是、話其實好多人中意嚟香港行山嘅。即係可以可能可以更加多啦，咁即係只不過即係你等啲外國人睇佢識唔識食鯨魚一樣啦，即係佢話嚟行山你就知呢個人識嘢啦，係咪嚇？咁而即係香港其中一個規劃嘅特色咧，即係你話講嗰啲世界排名，其實香港嗰個 quality of living 嘅排名都排得好高嘅，即係歷年來好多時都排到好高啦。其中一個理由就係香港有四成係郊野公園，有六成係綠化空間，咁所以咧。在香港的每一個地方，其實 within 三四個字，你馬上可以到達一個郊野公園。咁係啦，咁變咗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好嘅資源咧。咁但係有一個規劃上面出現咗一樣嘢咧，即係佢嘅好處就係保護咗好多嗰啲綠化地方。咁但係咧，就嗰種交替或者嗰種過渡咧，就而家基本上冇乜嘅，即係香港嘅城市規劃咧，就係、是、個嗰、那個規劃圖城市嘅用途之後咧，跟住就 green belt， 跟住就係郊野公園啦。咁所以咧，裏面會出現一啲其實好有可能性可以做多好多我哋而家政府叫個叫法叫做城鄉共融啊。咁就係話嗰啲 發展去到即係你當嗰度原本有啲村啦，咁嗰度村係有一個我哋叫做即係有個文化地景，有個 cultural landscape，本身嗰度有啲村，有啲祠堂，有啲文化喺嗰度發生，然後側邊有啲田或者有啲濕地，有啲風水林，咁嗰度本身個格局已經好，咁即係咁嗰度就唔好搞佢啦，唔好搞佢啊！咁好啦，咁跟住側邊點算咧？咁側邊起新市鎮嘅時候咧，有陣好多時就啲高樓咧，高樓大廈咧，嗰啲即係幾十層嘅公屋咧，就拱到好埋，然後中間咧就而家嗰個規劃冇一個好大嘅空間俾我哋做啲中間嘅嘢，或者點樣成鄉交接嘅嘢，可能講緊，因為村屋就三層啦，然後公屋隔離就已經四十層啦。咁其實有好多空間，你哋即係我諗建築師會有好多諗法啦，即係from 五六七層高嘅嘢去到十一二層，然後中間再有成個咁樣嘅 open space system，有個景觀，然後跟住加埋其實嗰個城鄉共融或者城鄉之間嘅好多嘢係可以好似我哋一路講緊就係可以捉住一啲urban 即係一啲 character， 一啲 place character， 然後將佢放大，將佢更新，將佢再重新演化，將佢演繹啦。咁我覺得其實大體嚟講，香港應該點樣發展，或者香港嗰種城市身份可以點樣繼續去咧？咁就係嗰個郊外同埋城市之間好多空間將佢結合。 阿 Jeff， 你通常都做開啲high rise 高樓大廈個項目比較多啊嘛？如果呢一類咁樣嘅高同矮、城同郊呢一啲項目，你自己嘅經驗或者睇法又係點？ 嗱，正話我聽兩位分享咧，我就覺得一樣嘢，我自己係 pro， 即係我係贊成咧，我寧願將棟樓起高啲，褪翻多少少喺地下或者 podium 嘅空間出翻嚟，就係、是、做嗰、那個共用嘅位置。因為而家好多時咧，就你發覺喺市區啦，甚至而家有啲郊區都係隔離一扎舊樓，嘣一聲就喺嗰個 high rise 就起到貼嘅，起到貼嘅。咁但係如果嗰個規劃嗰度係容許個別某啲位係可以起翻高少少，或者嗰棟樓本身可以嗱，通常我哋而家講緊唔會話就係一個 lot， 而係可能啊，你講緊做一個屋村咁先算啦。咁其實那個屋村本身可以亦都。如果跟翻山勢嚟講，亦都可能佢係平地起，但係事實上嗰棟樓咧，亦都可以有啲高啲，有啲矮啲。因為好多時你而家見到嘅咧，就係速全部四十二層咁，跟住上面有嚿嘢。咁但係其實好多嘅空間係可以咧喺高層度發展嘅，即係好似正我哋上幾集都講過，喺新加坡有啲整個空中花園連埋一齊嘅。咁喺嗰啲地方做翻多少個空間俾人，做翻多少綠化，將下邊嗰啲位置咧騰空翻出嚟。你話鄉郊共融，其實喺呢啲位度咧係可以做到一個好嘅 green belt， 或者矮嘅樓嘅上面可以係一個 podium garden， 已經可以啦。我只覺得有好多無限嘅可能性。其實呢啲嘢咧就真係要喺規劃嗰個時間咧係多啲唔同嘅專業一齊去諗，一齊去發掘一啲可能性咯。舊嘢可能真係有方法去保育都唔定。 其實城鄉共融呢個議題，我哋喺香港嘅城市裏面，例如九龍都可能有幾條村都仲未拆嘅，亦都可能諗緊去點樣去發展嗰個地區啦。其實剛才講咁嘅 idea 喺城市裏面，我覺得絕對應該都去做到呢一個咁樣嘅目標先啱。睇下你哋會唔會覺得係應該咁樣做先？ 你即係我諗起一樣嘢，好似喺廣州定深圳，我唔記得咗。而家突然間諗起，都係有一個舊村咧。佢係將佢活化咗，佢都係啲舊樓嚟嘅，又加啲新樓，因為有啲舊樓可能已經太爛啦。然之後喺裏面咧做啲 cafe 啊，做啲文青嘢啊，可能有啲書局啊，好多年青人去。咁呢啲嘢其實喺香港可以係一個可能性。我唔使話成條村要保留曬，可能真係有啲樓太舊保育唔到嘅，不如就起翻兩棟新樓喺度。可能嗰啲亦都係 for connectivity 啊 ，for disable 啊 ，for 公共空間都有幫助都唔定。但係要有一個規劃同埋有個願景咧，係將呢啲有文化特色嘅嘢咧，睇下用咩形式去保育咯。 我覺得城市的那個fabrics 或者那個叫個形態呢，深刻你是要去保留跟住改進，不是完全去例如 鏟曬 啲舊樓，是不是那些新的樓某部分可能同隔離可能七層高的舊的唐樓都有一些去吻合的地方，才去 transition 去個另一個新區，就 是高樓了。所以剛才的一些 transition 其實在城市裏面我都是要去想想怎樣去做法先得。 同意同意同意。正如早前有些村在城市的，在九龍區譬如雅前圍村這樣，其實裏面都可能是有些建築物是比較價值高一點，可能有評級的，咁佢就保留咗。咁但係嗰陣時我哋都提就係，其實唔係淨係嗰個建築物，佢周邊有啲嘢同佢有關係嘅。咁你先至喺個即係新舊共融嗰度先至可以做得到。 你唔好話啦，其實我覺得，因為我嗰陣時有個親戚係住喺嗰度，直情我哋有時去拜年咧，就係行入去，跟住兩邊咧就係啲舊樓啲窄巷。其實如果我未必成條村保育到，如果真係可以局部可以保育到類似嘅 context。其實亦都係一個幾 interesting 嘅一個城市更新嘅一個項目嚟㗎，可以係你拆曬佢冇曬， 係 咁咪點咧？ 係係，所以而家我哋當佢有啲大型啲嘅規劃咧，我哋都建議，譬如喺北都啊、新田啊咁樣咧，就話原本有嘅嘢你留意一下佢，譬如話啊，你本來都諗住起一個公園㗎啦，咦？咁嗰度本身都有一啲嘅林區，或者有一啲嘅濕地，其實嗰個係咪可以？是將來的公園的一部分。 Exactly. 這個很奇怪的，你想象一下我為什麼要全部剷曬它，跟住又種返曬啲嘢落去，又做返個公園。 對 咯。那其實這個就是那個城市的多功能那樣東西。以前我們過往呢就是分得很清，我規劃了是這樣東西，就是這樣東西。 一條線就算了。 是啦。那但其實咦，農田可不可以公共空間呢？可不可以公園的一部分呢？其實未必不得的。 是 啊。其實現在內地都很多的，那些農田公園啊，很 很多人去玩的。 怎樣利用那樣東 西呢？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我覺得那個居住的模式，城市當然是我們現在住的模式，但是城市裡面發生一個鄉村的那種居住的方法，其實是不是一定要剷除它？是不是有些東西可以兩方面，我一路被人感受到原來在城市裏面都可以種田的，例如是不是可以這樣去做法，令到我們整個大城市裏面都有多些不同的 variety， 多些變化，這樣才是剛才我們說可不可以轉個角，去了地區都有一些新的，不要說新，就是一些對比出嚟，唔係成個城市住好似 generic， 全部都係一式一樣噶啦。將來我唔希望我哋城市係真係會變成咁樣咯。 啱啊，啱啊！我諗唔鏟佢之餘咧，亦都唔係話一刀切落保存咗呢件事，隔離就完全啲唔協調嘅嘢，而係喺嗰個城市機理裏邊要有個協調性啊。 同意。 咁啊，葉倫喺啲學術方面啦，喺呢個咁樣嘅做法，我哋有冇一啲比較簡單的例子可以 call 到出嚟啊？原來某些地方都是做到呢一種咁樣嘅方式嘅。 例子都很多嘅，即係我哋翻翻轉頭，我哋講緊旅客中意去邊度啊嘛。咁即係諗下我哋自己去旅遊中意去邊度，就係嗰啲咁嘅咩文青咖啡、文青村、藝術村、藝術村裏可能附近都有啲 modern 啲嘅嘢。 文創區啊，你叫 係啦，同埋文創區咧，佢唔係保育區，有少少唔同嘅。佢唔係話要保育咗啲舊嘢，千祈唔好搞佢，完全唔搞得一磚一瓦都要回復翻，即係回復你又嗰個理論技術問題就係幾時為之原裝咧？應該個年。份為之原裝咧，冇所謂嘅，因為去到去台灣好、大陸好、周圍細東南亞好多地方咧，都係話個村裏邊改咗啲咖啡好正咁樣咯。咁有新設計，又有舊嘢，又有舊嘅 character， 咁係一個好多例子嚇。 好啊，我哋跟住下 part 翻嚟繼續成就未來。歡迎大家回嚟，我哋繼續講成造未來。我哋上一節之前，我哋一路講到去文創區啊呢類咁樣嘅旅遊，咁啊，原來可以繼續講講呢一 part 我哋嘅內容。 我應該有少少職業病嘅，即係我去親呢啲地方，係啊，我去親呢啲地方咧，就會周圍睇下佢附近啲地理環境啊，即係我好多時呢啲環境地理上面有啲好得意嘅邏輯喺裏面。咁、所以佢有得一條村喺嗰度咧，即係做咗文創區，好有型，好靚啦。咁通常咧，佢個位咧， 就可能佢會近條河，可能附近種到田，嗯、即係嗰條村喺嗰度出現咧，一定有個理由喺嗰度嘅，即、嗯、係然後後邊有個風水林啊，咁樣。咁所以咧，好多時咧，除咗係文化旅遊咧，去到呢啲唔同嘅地方，文化旅遊同埋生態旅遊，好多時都息息相關、 嗯、 而佢哋互相影響，即係嗰個文化就係建基於佢同嗰個生態有一個建立咗個關係啦。咁、嗯啊、所以無論香港好定係即係邊度都好啦，兩樣嘢可以一齊去諗咯。啊、即係建立咗嗰個文化嗰、那個村嘅定位，佢有冇有某一啲文化色彩咧？同樣地，佢向前進嘅時候，繼續諗佢個設計點樣改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改善佢側邊嗰個生態環境， 嗯、 然後跟住互相之間有多啲結合啊嚇，咁、嗯、呢個會係一個大嘅方向咯。然後香港好多地方都可以做嘅，即係我哋譬如講再諗多一啲，即係頭先講好多村啦，咁但係即係另外一個你有提過咧，就大澳啦嚇、 嗯， 即係大澳一個又係一個好重要嘅旅遊景點啦，香港咁就係因為佢喺水上邊土地同埋海洋之間有一啲 transition， 頭先講嗰個 transition 啦，咁嗰個就係用個棚屋嚟到建立咗土地同海洋之間有個關係，咁、嗯、然後嗰個係喺嗰度先會出現，同埋嗰個係獨一無二噶嘛，咁、嗯啊、所以文化同埋生態之間就有好多嘢可以發生。 其實香港好多離島咧都好有特色嘅、嗯，其實依樣嘢我覺得。保育得嚟都要，如果即係純粹講深度旅遊先算啦，應該多少少去 promote 依樣嘢咯。即係首先我自己覺得咧，海上交通可能要提升先啦。即係又係講緊好耐之前大家提過啲 water taxi， 究竟係咪多少少呢啲嘢可以 connect 到 with 唔同嘅地方咧，令到嗰啲地方係可以活化到有個能量去 promote 翻即係旅遊業咧？咁呢樣嘢其實我覺得overall 喺個景觀我哋做得好好啦，個 planning 做得好好啦。其實我覺得要再考慮嘅咧，就係嗰個通達性，嗰、那個 connectivity 點樣令到呢樣嘢咧可以喺即係唔好太過用太多時間去 commute， 因為香港其實個特色就係、是、喂15分鐘、20分鐘去到郊野公園。咁其實呢樣嘢係其中一樣嘢，外國係好難做到。 嗯， 咁我哋係咪應該可以考慮多少少喺個通達性度都做多少少嘢咧？咁， 嗯， 其實我諗香港頭先講好多嘅例子係真係世界聞名嘅， 嗯， 即係我諗冇乜城市好似我哋香港咁咧，咁細個地方其實好多嘢都係全世界都會知道，全世界都會嚟香港去睇。我唔知阿 Paul 會有啲其他例子，例如大澳之外嘅，可以就舉一舉。邊啲我哋做都係比較好嘅地方咧？ 其實有一啲我哋做咗嘅一啲項目咧，都我哋自己反而香港人未必個個咁知道，嗯、但係咧其實喺國際上係有認可嘅。即、就、係、是、我自己諗起就係有一個叫做亞洲都市景觀獎。 嗯， 咁、呢個獎其實係聯合國人居署亞太區、嗯、亞太區嘅分處去做。咁、而香港有趣地，香港係其中一個主辦嚟嘅，即、就、係、是、最早推動佢15年前左右。就同福岡啦嚇。咁、我哋有幾個項目都攞過呢個獎嘅，星光大道其中一個啦。咁另外有一個我自己參與過嘅就係、是、佐敦谷河道嗰個活化。咁、其實香港因為你知以前啲河道咧，因為個主要嘅功能就係要排水，總之唔好水浸。所以就由一啲天然河道就變咗石屎。咁後來咧就有個諗法就係、是，不如我即係。將它變翻做有啲嘅天然元素，咁所以逐步就好多河而家係活化翻，咁就發覺其實活化嘅過程裏面咧，一方面就係生態， 嗯、 即係頭先阿燕倫講嘅樣嘢，就係、是、哦原來有啲地方可以係營造翻個生態，魚、雀、鳥，你而家見到好多河道咧活化咗嗰啲咧，係見到有啲露鳥啊咁樣喺度嘅。咁而同時間咧，原來又做咗好多人喎、 嗯。 啊，過時過節咧，你發覺啊，嗰陣時中秋節咧，好多人走去佐敦谷嗰度，咁就喺度河邊，咁就喺度食月餅。咁其實呢啲嘅點解會攞到個獎咧？因為你知聯合國人居署佢好睇人啊， 個 人 數，佢唔係就話 靚唔靚咧，佢就要睇埋啊，你對人嗰、那個即係、就是、個 well being 係咪好咁？所以佢見到呢啲，佢就覺得係值得去 recognize 咯。 我記得嗰陣時候我哋喺 Harbourfront， 我諗嗰次會你都有講，就係有一條類似嘅河係活化，咁、但係咧佢做到咧就係喺條河兩邊咧做曬欄杆， 嗯、 跟住啲人咧就喺岸邊度睇，咁但係我哋都我記得嗰次都有提到，喂，如果你真係要活化嗰樣嘢，你就要鼓勵啲人行落去， 因為舊陣時係行到落去噶嘛，你咪做到設計到佢可以去到河邊，去到水邊嗰度。 係。 咁呢樣嘢其實其實香港好多例子都做到係冇欄杆嘅海邊。咁其實呢樣嘢我諗係喺個大家個思維裏面咧，要破格少少咯。喺設計嗰陣時，點樣可以做得更好咧？人民嗱，因為正話你講得好啱啊，即係唔係話做得靚就得。而是真的舊陣時啲人點生活啦？而家係咪可以 recreate 翻嗰個 feel， 起翻嗰個空間嗰度咧？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咯。 係係，其實嗰樣嘢而家一路都研究緊。嗱，因為早前我諗大家知道青溪村啦，聽過。咁青溪村有少少唔同嘅，的而且確，佢係將嗰個排水道係移走咗去其他地方。所以而家青溪村其實佢本身係真係觀賞性嘅一條水道嚟嘅。咁所以佢可以俾人落去啊，冇乜危險。但香港好多時咧就係因為我哋啲水大即係落雨大，咁所以嗰個水位可以變得好快。咁但係而家其實好多其他外國城市咧開始諗咧，就係已經有㗎啦，就係、是、一啲預警系統。因為你知啊，你根本預知幾時會有大水嚟，有預警系統俾人疏散。 係咯， 其實呢啲概念，如果香港而家都研究緊嘅，如果做到嘅話咧，咁真係可以俾人落去親水，但係又唔會好危險咯。 係咯，即係等於你打風，你都知道一號風球、三號風球、八號風球，你早少有少少預警。咁其實呢樣嘢，我覺得。唔好因為即係可能一年兩遇、一年一遇嘅嘢，影響到成個 enjoyment 咯。 其實香港嘅排洪系統應該都已經做得好好噶啦。 我覺得係近幾年改善 咗。嗰個所謂嘅洪水嗰個問題，應該都減少好多。所以我覺得將來應該仲可以再做到頭先講外國嘅例子，我相信唔難呢樣嘢。咁去到呢個位，我覺得大家可以就住例如你哋園景師、我哋建築師咁樣，對於未來。真係有啲咩願景？你覺得係應該循住咩方向，我哋可以再繼續改進我哋嘅城市嘅咧？我睇下建倫可以發揮一下。 我覺得其實都係人同埋大自然，或者城市同大自然之間嗰個關係係可以喺翻度嘅。即係其實不嬲。自古以來都有呢種關係啦，咁城市化即係大家習慣咗冷氣同商場之後，就好似。缺乏咗呢個聯繫啦，咁然後呢個缺乏咗呢個同大致嘅聯繫啦，就係、是、令人生病同埋令到人哋心理唔平衡咯、 心理唔平衡。 咁、我近排花得多時間喺香港仔做啲 project 啦。 香港仔 咁、而佢香港仔亦都好似大澳咁樣，就係、是、有一個好歷史以來有一個人同埋海洋啲水上人同埋陸地之間就係有啲好近嘅關係啦。咁。而我諗你哋即係香港人都好習慣搭船嘅，即係你搭街道啊，成日即係其實我哋好習慣跳上架船噶嘛。 係啊 係啊。咁其實冇話危唔危險嘅，即係唔危險啊，小心啲咪得咯。咁咁係啦，咁所以嗰度原本有好多船，即係包括係海鮮房，即係而家即係珍寶沉咗，咁而家即係。積極傾緊係咪可以開翻太白啦？咁同埋以前有好多水上嗰啲水上村啊、漁村啊，即係嗰呢啲有好多，其實就係話有特色嘅嘢，同嗰個地方建立咗關係嘅嘢啦。咁就係大家旅遊有興趣嚟嘅地方。 Exactly， 係啦，就係呢樣嘢。而家就好多地方咧，就算你去廟街咧，都已經唔同舊陣時，即係年代。而家。擺咗街檔嗰啲咧，好多都俾人趕翻入鋪。咁但係街檔其實唔係萬惡嘅嘢嚟嘅，事實上，你點樣喺衛生條例度可以規管到佢？其實 alfresco dining 好多地方都有啦，點解香港仲係揸得咁緊咧？依樣嘢我覺得係有啲滅落後嗰度翻轉頭，我哋自己。 我同意啊，即係香港嗰、那個感覺，其實我覺得就喺行街嗰度嚟。你可能喺新嘅發展內要行商場，入咗道門就喺裏面行啦。但係我覺得香港不嬲有趣嘅地方就係你行中環、半山、佐敦、旺角，所有地方其實都係嗰種喺街嗰度。一路感受到嗰個人啊、車啊嗰種生活嘅氣氛，其實係嗰個帶出香港氣氛就係呢咁嘅元素。所以將來嘅發展可唔可以呢兩種融合到呢？我見其實啟德可能都係想做呢樣嘢嘅。咁我睇下將來一路去發展嘅時候，可唔可以都係將呢啲元素不斷咁帶翻出嚟，令到我哋嗰個城市做得更加好咧？ 其實有一樣嘢我最近留意到啊，好奇怪。你尖東你知道有好多飲食嘅地方啦，即係細細檔喺啲商廈裏面，咁佢哋全部都係開正喺嗰個街嗰度嚟嘅，個門口都係。 好奇怪，有一次我入去個商場，我其實想找路嘅啫。入到去之後咧，發覺商場裏面係反而冇人，即係商業環境，我諗唔係太好啦，亦都係。倒翻轉頭，嗰啲飲食嘅商鋪咧，佢將啲洗碗碟嗰啲咧，就褪咗去後面商場後面做，出面街咧就做翻即係大門口。鼓勵啲人喺街度行入去，咁呢樣嘢我諗又翻翻轉頭去翻到正話，大家講嗰個飲，即係香港個街道文化。其實你尖東你而家都見到啊，倒翻轉頭，你行幾個商廈，你就見到其實好多人倒翻轉頭真係中意行街。係 啊， 喺嗰度佢可以有個 engagement， 佢可以睇唔同嘅嘢。雖然你話落雨，咪擔把遮咯。 講開呢個咧，我諗起我哋除咗科士街之外，有另一個建議嘅嚇，就係話尖沙咀嗰個珀麗大道。 嗯， 因為咧，其實珀麗大道當然嗰個消費模式而家變咗啦，即係比較少人而家特登去嗰度就為咗購物嘅。咁、但係佢嘅隔離咧，就係喺即係九龍區咁密集嘅地方咧，最大嘅市費就係九龍公園啊嘛，喺正佢隔離。但係啱啱咧嗰排建築物咧係殺斷咗嘅，即係你行珀麗大道，你感受唔到後面就有個九龍公園。咁所以我哋就係個建議就係諗下會唔會咧？就可以將九龍公園同珀麗大道咧有少少融合，等人感覺到佢隔離。而同時間喺珀麗大道咧，喺佢咁闊嘅地方咧，亦都可以加翻啲露天茶座之類嘅嘢， 正好似巴黎咁啊！ 係啊，係啊，咁啲人咪可以喺停留喺嗰度咯。 正， 所以今晚我哋諗咗好多咁嘅諗法咧，其實 think of the box， 我哋好多嘢可以為到我哋城市咧做得更加好嘅。所以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另一個話題嘅空間美學。Thank you.